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青龙剑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BJ48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行情气象站，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嗯 啊，二位老师今天充电了吗？ 充手机啊，充电了 啊，不是在充电就是在充电的路上。 哎，你们发现没有， 嗯， 如果说现在手边要是没有个充电宝，如果说我们出差的话， 就会觉得不安全。 对，如果没有充电宝的话，你身上还没有背一条充电线和一个充电头， 你就更不安全。 你就觉得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啊！ 对，而且我出门的时候手机还必须是满电的，然后这些装备也都得装， 啊， 装好。 而且我有个习惯是什么，如果但凡能找到一个插座的地方，赶紧把电源插上，先把手机怼上。 对，因为现在这个充电，这个手机对我们太重要了，比如说现在付钱都用手机， 对 对吧， 所以不带钱包也得， 其实， 啊， 真的是， 其实分析一下我们每天耗电量的排行的话 啊， 我们都坐车的排行，我们来要是排行一下这个的话，赫的第一名我相信应该是P 照片各种软件耗电，紧跟着是王者荣耀。 我就猜你会说这个 啊，然后 你猜猜我最耗电的是哪个软件？ 你最耗电应该是买机票的。 他最耗电的应该是浏览不知名的这种网站翻墙用的这个耗电。 不知名的网站太可怕了。 我跟你讲， 那个 我那个老爷车是都是怎么发出来的？都是在国外的网站上。 黄生喜欢看一些搞笑的视频，我觉得这可能是会耗电的。老车耗电肯定就是游戏耗电了。 我不，我早上出门75%，我回家。加的时候74%， 不可能，你这个骗子，不可能，我先监督他啊！ 你不知道我的手机 每天都插着电， 不知道我的手机后面特别厚吗？ 啊，那是块电池。 对， 哦，原来是这样， 你怪不得，你连手机用的都是最老款的。 哎， 这个又那贵，对。我都不知道找什么词来形容了。 不多说啊，今天咱们不周六嘛，周六还要给大家带来排行榜。 嗯， 这个排行榜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电有关。 是，是电动车的充电。 不是电动车的销量， 电动车的充电。 哎，其实也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卖的多，那你这台车充的电的量就应该比别的车也多， 耗电也多啊， 对 吧？ 反正我现在满脑袋就俩字儿，充电。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17年上半年纯电动车销量的排行榜，一共 是 TOP15，前15名都是谁呢？我们来听听榜单。 快 快车道，航行气象站，2017年上半年电动车销量排行榜。第15名，特斯拉 Model S。第14名，比亚迪 E6。第13名，奇瑞 QQ 三。第12名，比亚迪秦 EV。第11名，特斯拉 Model X。第10名，北汽 E 系列。第9名，奇瑞 EQ1。 第8名，江铃 E100。 第7名，奔奔 EV。 第6名，众泰 E200。 第5名，江淮 IEV6D。 第4名，帝豪 EV。 第3名，比亚迪 E5。第2名，知道第二。第1名，北汽 EC 系列。 好，听完榜单啊，我们来看北汽。 哎，我挺好奇，你是那个第一是吧？我挺好奇，第15名是 Model S。 嗯， 然后那是第多少名？第十名吧，是 Model X。 对， 这俩车我觉得应该卖挺火呀。 是挺火呀，都一个前十，一个第15啊。 啊， 哦， 已经不错了， 你还 想怎么样？ 啊， 请问 近百万的价格呀，这个是 产能啊，包括那个销售量。你说未来 这个，你买一辆那个 Model S 能买多少辆 EC 系列了？ 我想一辆 Model S 大概顶，好像得顶将近10辆吧 ，EC 差不多 ，EC180 的话， 对吧？所以你这个钱数在那放着呢。 哎，你们说 Model 3要是上了的话，它的销量排行榜会是在 Model S 和 Model X 的哪个位置？ 我觉得 可能 今天 可能会便宜， 说的是 Top 15对吧？ 嗯， 前两个月应该进不来，往后会进来。 我说就是，如果明年要是能上的话，那咱说明年的前半年 Model 3应该会挤到哪个位置？咱揣测一下， 10到15之间， 预测一下，10到15， 就是还出十是吧？ 你出去，你出去， 为什么？我觉得可，对啊， 那没毛病啊。 就是肯定不能进前十，老车那意思，就是， 我觉得肯定能进前十。 我觉得 你看紧跟着又来了， 我觉得 Model S 的地位啊， 哎， 不能撼动。 举个例子，就咱们这么打个小赌，是吧？ 嗯， 就是如果 Model 3上市6个月，我觉得它的销量会在电动车排行榜的前十里边。 嗯， 老车赌是前十外边，行吧？ 我也赌前十外边。 那就是输了二位要一起给我买咖啡，如果赢你两二位赢了的话，我 也不怕失眠两天， 我一起给你俩买咖啡。 这个赌不能打，赫，他给咱俩挖坑。 为什么呢？ 他说了，他说6个月之内， 嗯， 就是你得让他卖6个月， 长，那时间有点长。 那你说几个月？ 一个月？ 那还赌什么？ 我跟你讲啊，一个月Model 3的第一个月都是订单生产、订单交付。如果说他大， 只要 大， 就按照你那个没问题。就是我之前得到一个消息，就是 他铺不上货是吗？ 不是，是很多预定了 Model 3的车主已经退货了。 哦， 不是因为它的产能，也不是 因为 他 没有仪表盘， 他就是不买了， 没有任何原因。 对，不是，当时他的原因说的比较含糊，没有明确的指出具体是什么原因，但确切的就是他们的订单来看，已经很多的预定的车主都退单。 我觉得在就是特斯拉系列里面 ，Model S。的地位还是暂时来说没有办法撼动的，就是他家族系列的车可能都暂时没有办法超越他。 你说 Model 就是那个 S 是 SUV， X 是 SUV， 就小翅膀。你说的是欧翼门的 SUV 是吗？ 不是， 就是轿 车。我说他在最老的 那 个，那 就是 S。 我说是 S。 那这回其实 Model X 要比 S 要多卖了一点。 对， X 多卖了一点 啊。 对， 我以为是 S 多卖了一点呢。 你看看国人对于 SUV 的念想，而且是7座的，还有个特别漂亮的欧翼门，这都是点呀。 哦，对，还真是哈， 是不是啊？ 嗯， 啊，我们还是期待吧。 Model 3来了之后看看这个榜单。那我们其实这么聊的话，就是把特斯拉和 Model 系列全都拽出去了， 其他我们看看那十三辆车， 因为这个价钱真的相差太悬殊了，不 得 不拽出去。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梯队的。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分析那些一个梯队的车型。 嗯， 我的心回归的大雁，背身是大海，一路向北方，穿越云间无尽的山峦，淹没了悲哀，向着苍茫一片。你的发间会有暖风穿过，是你渴望已久黎明的颜色。我的爱人啊，等在我的草原，静静地等着阳光穿透黑暗。 大牌美食哪里找？ 找最红的就行。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 观望 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我们这个榜单当中也不难看出啊，我们这热销车型各有特色呀。 嗯， 北汽啊，你说， 咱们就说这叫平民梯队算吧。就是应该车、 嗯、 这车的价位应该没有超过30万的， 老百姓够得着的。 有超过30万的吗？老车 没有、啊、 从指导价上没有、嗯、而且还它还有那个地区不同的一个补贴和优惠嘛。 对、 嗯、 最高也就是20万都没到。这比亚迪的 E5, 有超过20万的。嗯， 哎，哪个车呀、 啊、比亚迪 E5 啊，指导价是、啊、最高的是21万5千9。帝豪的 哦，我看的是入门的价格。 哦、 啊、 那也行了。 嗯， 这个售价应该在这个阵营当中 E5 应该是卖的最贵的了，是吗？ 是啊， E5 跟帝豪的那个 EV, 嗯， 对，他们两个卖的是比较贵的了。 嗯， 其他北汽系列吧，嗯，反正现在这个就是我觉得专车呀，这些功能性用车北汽系列居多。 哦，你是说网约车是吗？ 对，网约车呀，包括现在的出租车不也是北汽的很多的车在那个、 有一部分吧， 对， 有一 部分 在做这个。 嗯 嗯，北汽的车现在是最常见的了，然后吉利的智斗一第二。 嗯， 这个智斗一直是老车持怀疑态度的一款车。那你看人家销量， 你知道它为什么卖得好吗？便宜， 因为它便宜，而且补贴也不低啊。 对，如果说严格意义上来讲，这里边车型这么多，含金量相当高的应该是北汽系列。 嗯， 它就北京市场我们就不说了啊。首先这是一个大的市场在推， 9000多辆啊。 对，咱就这个大市场咱不说了。其实北汽在其他的一些城市和省份的充电桩的辐射，包括车型的推广方面，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嗯， 例如山东区域，还有河南。这一片很多城市它都在推，所以说北汽卖的最多，我觉得毋庸置疑。 而且这个 EC 的价格呀，嗯、也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你看15万左右的这么一个上下，但是它轴距它有优势啊，轴距长，这个车就是价格便宜，但是尺寸不小，然后续航里程呢也是 OK 的。 嗯哼。 所以这个上下班代步啊，城市内就是跑一跑呀，这很够用了。 嗯、 所以它卖的不错，这是很应该的。 嗯，这个榜单里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啊，我发现有一个车型没有进来。 哦，谁啊？ 就是这个腾势。 腾势，因为 这个 车 其实我们也开过， 贵 也还可以， 没问题。 贵就是它性价比不高，腾势这车、 嗯、 而且你在就是新能源，大家现在买新能源车多半还是图它便宜， 但是我觉得要是用我的用车观念来看的话，我宁可多花上几万块钱，我也去买一个续航里程啊各方面高一些的。 但有这样一个问题，很多人可能买现在买新能源车停留的角度是我需要上下班代步， 然后我上下班代步呢，我又没有号，因为没有号牌，所以他们会采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电动车。有我上下班代步这个有可能就是短程，他会算一些相对来说经济的这样的 是 往返的里程，可能他往返有100公里，上下班就够了，回家插个电、第二天又能用了，或者上班旁边有充电桩，插上上班就回，这样往返比较经济。 而且我觉得现在选择这个全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朋友们肯定都是图个实惠，我就开它我也不心疼，反正价钱也没那么高、腾势相对来说吧有点尴尬，它的那个定位跟定价吧在中等的这一个位置、那如果说我买车我只想代步的话，我买个就是正常的就是15万左右的一个新能源车就可以了、那我预算够的话我直接上特斯拉了。 哎，我今天我也在咱们听众这个朋友的群里边，就咱们大家伙啊，我问几个价格定位、15万到30万这个价位，然后电动车和10万到15万这价位的电动车，还有30万往上的这个级别电动车，你会更倾向于哪个价位的电动车？咱们听众朋友可以跟 我们听众朋友的啊、 你们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微信搜索快车道 FM。我觉得可能还是10到15万的朋友们。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你让我选择电动车的话，我肯定不会选择合资品牌的电动车，对吧？我可能会选择自主品牌的电动车，就是价位实惠的、要如果我有钱了，我又追求这个续航里程还有这么多的这个高科技的，我就直接真的会买特斯拉。 我有个问题问老车，比亚迪，E6，和那个腾势D400，腾势400，他们俩应该其实差不太多，你会喜欢哪个？ 但价钱上是不是比亚迪 E6 ， 比亚迪 E6 太那个价位很低了吧？应该不算太高。 E6 好像， 但他们俩的续航里程和里边的东西其实差的不太多。 我还是买腾势。 老车有品质，老车有 feel， 老车 有 钱呐、老车呀， 看出来了没有？ 真的， 以后别熊我买咖啡，你知道吗？让老车买， 老车我要喝一箱。 还是那句话，咱们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一下，那么可能10到15万的这个价格的区间，还是你会喜欢，还是15万到30万的这个价格的电动车区间，你会选择，还是30万向上的这个价格区间，你会选择？ 我觉得现在看腾势，开腾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会挺闹心的。 不，那是在我心中，国人选择中高端电动车的， 对，其实还真的挺好的。 你看看我这、 挺好挺好的、 我每次看到腾势的时候，如果我开车我会下意识的礼让一下，就我挺尊重人家的。因为他车确实沉，刹车比较慢。 行，我本来以为你要夸的，我们这段收了吧，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我们没有针对腾势的意思 啊， 这个车还是可以的。 哎，但我还发现另外一件事啊，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在北京的那个有一些立交桥下面，别不说哪个桥了，我发现了很多的那个就是奇瑞 EQ， 他们是用来做共享汽车的。这有一大批，我觉得今年这个奇瑞 EQ 的订单3000多辆，其中有一部分是被共享汽车消化了。我不知道奔奔 EV 会不会是这样，因为他们个头比较小， 对，好开好停， 对，然后价位又便宜又能充电，特别适合共享汽车这样一个方式啊。我觉得因为这个可能会消化一部分电动车。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跟地区有关系，比如说这个地区会限行限购的话，可能他要买电动车的几率就会大，因为你想如果限牌啊然后什么的话，电动车呢是受到政府扶持的，它有很多的优惠，而且有的地方买电动车你不用上牌子，就不用专门去买牌子， 老车给我们，老车好像查过，给我们说说吧，就是在中国哪个城市的电动车卖的最多，前三名，就前五名都是谁？ 肯定得有了。 你猜猜上海排在第几名？你先老车先不说， 对， 第几名？ 上 海我 第一， 第一大家应该都想得到吧，北京，卖了多少辆？25,900台，是2017上半年啊。 那好吧，我承认北汽多半都在北京 卖，对，这是肯定的。然后第二呢是深圳，这个其实大家也能想得明白是什么原因，对，比亚迪在深圳，所以肯定相对水涨船高 啊。 第三名 杭州， 这杭州我不是特别想得到， 帝豪， 对啊， 帝豪，对， 而且杭州它是以刚才洪程提到那个租赁电动车那个比较多， 但因为我不知道杭州它在电动车上的， 而且还有吉利啊，吉利在那， 杭州在就是电动车方面优惠政策也很大吗？ 就是它也算就跟北京和深圳一样 限号， 一是吉利在那边，然后它还有其他一些限购和扶持政策， 对， 也是来主要是靠这个来拉动。 第四名是 谁？第四名就是天津， 哦， 天津可能应该是这样讲，是受到了北京地区的一个辐射，因为像这个环境保护啊、限行啊，然后再就一个这种整个的一个大环境的影响，然后天津被北京拉动，然后京津冀整个一体嘛， 对， 所以这样的 结果，上海排在了第五位， 上海是3200台， 我以为上海会紧随其后， 我跟你讲， 其实上海也有它的地理优势，就是车企这方面的，像荣威， 对 吧，也在那， 但是上海走的多半都是混动，插电混、油混， 对，插电混比较多。 然后好多，我说句实话，我去上海出差几回，然后我就问那个有一些插电混动司机，我说你们用电吗？他说我大概一上午的电就跑没了。他们会用，他们说用电的时候特别省，然后他们说下午的时候没有电的时候特别费。 但是在上海，我们确实也找到了相对应的一个小特点。 哦， 它作为一个咱们中国最具前沿、最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 啊哈， 最受消费者青睐的上半年就是特斯拉。就说特斯拉在上海还是非常受本地消费者一个 international 哎，非常口味非常对啊。然后6到10呢，就是宁波、潍坊、长沙、广州和合肥。 潍坊我也没太想到， 他们那边应该有本地的扶持，这也是为什么北汽在山东市场去推的一个原 因。因为广州是也是跟北京一样，它是限购的，然后像在刚才那几个城市呢，它是属于新能源的试点运行城市，其实电动车不管说我们今天说这十个城市也好，或者十几个城市也好，我相信在我们的就比如说老家呀，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三四线城市也现在越来越多了，其实大家买它的理由也是一，它足够的经济。加上地方和国家双重补贴之后，确实就能够圆一个自己有车的梦。再一个就是它属于上下班代步，它真的比较 方便嘛， 省油啊。 就还是从钱上来看的话， 对， 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 今天跟大家盘点了一下咱们这个电动车的排行榜嘛，看看哪台车卖的比较好， 是 您也做个参考吧。其实现在电动车我觉得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对， 全中国在很多的城市，其实慢慢的大家才开始了解电动车，然后了解混动车型，那么很多这个东西需要慢慢来增长。我们相信明年的榜单可能看起来会更有重量， 而且可以看得出啊，电动车的优势越来越大于不足了，就是它的这个利更大于弊，所以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啊，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互动， 没错， 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就可以了。 对，我们定期呢也会送出一些小礼物，北京的朋友我们这边还准备了一些卡丁车券，您可以这时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北方人烙大饼，只欢用大饼铛，多倒油少放盐，就烙出来好多层。吃大饼有花样，它也能炒焖灰，哎，刚烙得最好吃，它全嘛吃都行。大饼卷炒鸡蛋是好吃又好看，大饼果子配豆浆是味道特别浓。上那炖牛肉，它怎么吃都吃不腻。大饼卷素丸子，它架炮往里轰。天对地，雨对风，是大路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它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

听，这里